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说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年纪约三十岁。那么从四福音的记载和参照来讲，可以说在耶稣这三年半的左右的时间上，我在查考的时候发现耶稣一切的事工里面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三个重点。那么他在一方面是在传福音，一方面是在教导，一方面是在医治。那么用英文来说，一个是 preaching， 一个是 teaching， and 另外一个是 healing。 那么在传福音上，那么主道成肉身，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把福音这个好的救赎的一个真理把它讲了出来。然后呢，耶稣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做一些教导的一些事工里面，那这个教导事工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一些跟进栽培训练的事工有很相似的地方。那我们在看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有时候很直接的他就讲了一些事情要怎么样做，那么有时候他用比喻来教导。那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上次牧师也提到的登山宝训的一段记载里面，你看到耶稣开前面的时候，前两章很直接的教导应该怎么做，怎么样的人是有福了，然后论祷告，论这个东西，论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他把它这个结束的时候做一个归纳的时候呢，他用三个比喻把前面所讲的事情把它归纳起来。然后这件事情呢是在他教导的一些事工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一个医治的一些事工里面，医治的事工呢可以说是我们今天非常看重的一些关怀的事工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关怀他们，探访他们，医治他们。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跟马太福音第九章前面所讲的也就是一样，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在耶稣的教导的事工上呢，刚才所说的他有时候用了一些比喻啊，到底圣经里面我在查考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到底耶稣所讲的比喻有多少呢？在四福音里面记载的有多少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呢？可以算得出来吗？那其实很难下一个定论，因为有一些比喻呢很清楚我们知道这是比喻，那有一些呢到底算不算比喻呢我们不大清楚。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八节这么一节里面，耶稣提到末世的灾难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句话算不算比喻呢？ OK， 那所以在很多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上上下下加起来可以说是有至少有四十多个比喻。那在这四十多个比喻里面呢，有三十五个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喻。那我们常常讲的有到三十五个。那这个呢好像是我们在查神迹的时候，那耶稣所行的各种神迹里面有很多的神迹，但是也有一些像约翰所说的没有记在这书上的。那我们所熟悉的神迹里面，我们所常所讲的呢大约也在35个左右，算了一下 OK。 那这35个神迹，35个一个比喻里面，耶稣所讲的比喻，今天呢我要接着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来跟大家一起的思考当日耶稣所讲这个比喻的一个目的。今天我们念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二到二十四节里面，他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耶稣所讲的比喻和马太福音所讲的比喻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如果你看查考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路加记载耶稣所讲的比喻最多的一份福音书，而马太福音呢讲到天国的比喻呢讲的最多的一个比喻的一本书里面。那在这里呢，刚才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一开始说同席的人听见了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有一个人这样就说了一句话，说有福了。后来耶稣就在下面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换句话说前面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使到一个人很大的慷慨，就讲了这句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神的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 OK， 耶稣就说了一个这样的比喻。耶稣所说的比喻 有一个人摆设大的筵席，吸引了很多的客人，这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大的筵席。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查到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提到，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邀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羔羊的宴席有福了。 OK， 第二十一章里面提到新耶路撒冷，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那些赴羔羊的宴席的人有福了。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查考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那有几方面我觉得应该要注意的，然后我们才比较了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比喻，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从字义来看呢，这比喻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希腊文里面它要讲的是说，把一件事情呢放在另外一件事情的旁边来做一个对比，一个对照里面。换句话说，有两方面在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在四福音所讲的比喻呢，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比喻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同在哪里呢？至少有两方面我觉得应该注意的。第一，这个事情呢，耶稣讲的比喻呢，是一种事实的一种比喻里面。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故事书里面伊索的寓言啊等等之类的时候，然后讲到狐狸啊跟乌鸦的对话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OK， 然后好像狐狸会讲话，乌鸦会讲话，那到底他是讲狐狸的话呢还是乌鸦的话，我就不大清楚， OK， 反正他们就能够沟通， OK。 那在这里呢，耶稣讲的不是这样的一些事情里面，所以你看四福音所记载耶稣讲的比喻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他是把一个事情呢我们很熟悉的放在一边来做一个对照里面。比如说有一次啊，他讲到撒种的比喻，一讲撒种比喻，很多人知道在田里面撒种的情形里面，从那件事情来印证他要讲的一件事情里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比喻的中心思想很重要。看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比喻里面它的中心思想，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要抓得紧啊，其他的细节不一定很重要。OK， 有时候就跳过去了啊。如果我们抓住细节，拼命在钻牛角尖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本末倒置了。OK， 啊，所以本身他要讲的比喻很重要。比如说最近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前几个礼拜我们在葡萄园团契也是在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主来的时候，最好你会在做什么事情呢 ？OK， 然后想到哇，主来的时候，然后最好呢你不是在玩啊，不是在做别的事情，你最好在祷告的时候，主来，哎呦，你看多好嘞哈，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你刚好在传福音的时候，哎呦，你看嘛，多好嘞哈。那如果你在主来的时候，刚刚在看电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OK， 那最好的就是刚好就说主来的时候呢，你做一件事情，但是主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OK， 什么时候呢？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他要的中心思想在哪里呢？就是不知道。如果贼要什么时候来你知道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他要讲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里面。那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在比喻的时候，就说哎呦，那为什么耶稣要讲他自己是贼呢？ OK， 哎呦，什么不好比成贼那个样子，这都难听了。 OK， 那对，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细节的话就很麻烦了。那重点就是说他不知道的时候， OK， 贼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时候，所以你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大原则里面。用这两个原则我们来看耶稣讲这个比喻，大筵席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清楚他到底要讲什么事情。然后如果你看第14章连看第1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其实今天本来想讲的是第15章，那么后来我就想说不，跳过去先讲第14章。那么在14章和15章里面呢，那这里耶稣一连串讲了好几个比喻。那第15章耶稣连续讲了三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就是三个示弱的比喻，记不记得？OK， 那一个是羊的失落，一个是钱的失落，一个是人的失落。OK， 那这三个比喻，那么在14章里面，可以说耶稣也讲了两个比喻。OK， 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第14章第7节到11节，耶稣讲了一个婚宴的比喻。OK， 一个婚宴筵席的一个比喻，在一个 wedding 的 banquet 里面的一个比喻里面。那么为客的人呢，来参加的人呢，那时候呢，这些为客者呢，有一些很特别情形，所以耶稣后来就这样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他们，做一个为客者应有的礼节， OK， 应该有的自知之明。因为那些客人呢来的时候，大家在抢首位啊，谁是最重要的，所以坐在最重要的地方， OK， 然后所以争来争去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 OK， 你应该要先谦卑下来。维克知道应该要注意的。后来呢，下面呢，他在第二段第八节到十四节里面，耶稣就跟那个仆人讲了一些话。OK， 有人说这个是比喻，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教导里面一个为主之道应该要注意的地方。看到前面那些客人，那些被邀请的人，他们争风先后的，大家在抢位置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摆设一个午餐或是晚餐，不是一个宴席，一个家常便饭的话，一般请客的话，该请怎么样的呢？ OK， 所以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后来整个结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一个客人，他就听了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他就进了他感慨说：如果赴神的宴席的人是有福的。那这里要讲什么东西呢？在前面一段里面，他说应该请怎么样的人？不要请那些可以回报你的。OK， 如果主人的动机请一些客人呢，是为了可以得到别人的回报的话，那么这样已经是不是真正很好的一个请客的一个目的里面。当我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也想到我每次收到一些 invitation 一些邀请的时候， OK， 那么每一次的一些 invitation 邀请的时候呢，在那卡片还是什么后面有四个英文字母 RSVP， 记不记得？来看到一些 RSVP，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OK， 那么有人说这是法文里面的意思，那法文里面就说至好呢记得来不来打个招呼， OK， 讲一句话，打一个电话，我会来我不会来等等，这 RSVP。 那我这自己本身来的，我在看到这四个字母的时候，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含义。这含义是什么呢？ RSVP stand for 什么呢？ R stand for remember， V stand for valuable， S stand for send， OK， V stand for valuable， P 呢 stand for present， 那等于说 remember to send valuable present， OK。 换句话说，人家请你吃饭的时候呢，那你应该要记得带点礼物来吧，而且最好的是带一些贵重的礼物。OK， 那甚至请你吃饭的时候，那么广东人说，人家请你吃饭的话，你吃走啦啊。那什么叫吃走呢？就是说应该知道怎么做吧，哈、啊，总不能空手来吧，对不对 ？OK， 那最好呢，你要带一个小礼物等等之类。那看到主人的时候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个是小小的礼物啊，物轻易重等等。那主人当然很客气了，哎呦，人来就好了嘛，哎，为什么这么客气呢？那我说，哎呦，什么这么轻的嘞？哎、那最好呢是物重易重，那更好了。OK， 那里面最好包的是金块，不就是砖块 ？OK。那礼太少的时候呢，有时候心里就在嘀咕了，说哎呀，这个这样的这寒酸，以后不请你来了。OK， 那所以请客的时候有很多请客的一些规则里面。我记得在亚洲一些看到一些亲戚朋友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像你们这些年轻的人，当要结婚的时候要请什么来赴宴席呢？ OK， 那么他们很多人很好的一些计算里面，他说要请的人呢，最好是请那些已经结过婚的，千万不要请那些还没结婚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请那个结过婚的人呢，以后呢你不用回礼，对不对？你请那些还没结过婚的，下一次他们结婚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还要买礼物给他，那就亏了来。OK， 那所以呢，这一刻呢，最好是请一些已经结过婚的人。OK， 那这里呢就讲到耶稣讲的这个一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神的动机邀请我们设了一个这样的主要的宴席的时候，他不需要我们什么的报答里面，他不需要我们的一些回报里面，他需要的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和一些恩惠里面。难怪那个人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神国里吃饭有福了。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神的恩典，神白白的预备了一个恩典邀请大家来参加。但是呢，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呢，有不少的人，至少三种的人，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们如何的推辞里面？那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想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犹太人的背景，一些风俗的礼节等等之类。当犹太人在邀请一个人参加宴席的时候，他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分成一种两个部分一样啊。第一部分呢，就先邀请一些人呢，那么 先问他们啊，你可以不来参加啊，等等之类 ，RSVP 啊，打一个电话等等之类，已经讲好了，我某某时间里面要请客，里面你能不能参加？能够参加，好就记下来 ，OK， 等等之类，就把名堂已经记下来。换句话说，他们已经 reserve 在自己的 calendar 那个日期里面已经记下来。哦，下个礼拜或是下个月有一个这样的宴席，请你来参加，你能不能参加？啊、可以来，好，他就记下来。那不可以来的，那就放下来，等等之类的。那这个就是他请客的一个目的。那等到宴席的时候呢，他再请人再告诉他们说，好，已经好了，今天是那个日子，再来吃饭吧。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啰嗦 ，OK， 那很麻烦。我们东方人华人来讲，请客来不来，到时再说吧 ，OK， 那到时不来没什么了不起 ，OK， 说不来，突然而来，那是给你面子 ，OK， 啊。说来而来，那给你天大的面子 ，OK， 那等于是说呢，那不要先告诉你要不要来，那 后来再来的时候，那是主要的一个问题里面。那其实我们才想到，我们常常有请人吃饭的时候，常常突然间最后听到一些人说，哎呀，不能来了，不能来了，不能，心里很难过，很着急，哎呀，为什么不能来呢？他说，哎呀，有些事情等等之类的，说不要紧啊，来吧，是来了 ，OK， 因为呢，这已经预备好了要请他来的，忽然间他又说不能来了。OK， 那犹太人有这样的风俗，里面他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宴席，那么请这些人来赴这个宴席的时候，样样都准备好了。这一处的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些人之前被邀请而答应的人呢，在十八节里面说，众人一口同音同声的推辞了。英文说 ，all alike begin to make excuses， 他开始就推迟了，找了一些借口。我在查考的时候，我在想，或许这些人真的没有空 ，OK， 刚好有事嘛 ，OK， 所以推迟了，那何必在意嘛 ，OK， 大方一点，做主人的 ，OK， 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OK， 所以人家都有事情，那么就不要这么计较了嘛。那么再看一看，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推迟他们的理由等等之类很有意思。第一个，第十八节说，他不能来是为了什么呢？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他刚买了一块地，非得要去看一看，这个好啊 ，OK， 买了地要看一看啊 ，OK， 错在什么地方呢 ？OK， 那再想一想的时候有点怪 ，OK， 买东西呢，我们都是先看了才买。对不对 ？OK， 哪有没看过就买的呢 ？OK， 然后这个人呢，他说他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哪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应该先看了地才买地，哪有买了地才看地的？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呢，啊，不管你买衣服啦，或是买车子啦，买什么的，我们看了十几次 ，OK， 天下有这么笨的人，不看先买的吗？其实有啊，比如说看报纸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人 ，Florida 有一块地啊。OK， 买不买？买呀，很便宜啊，赶快投资买下去。后来发现根本没有那块地，或者是一块烂地，没看就买了。但是我想到当时在这些人，犹太人，他们不是到别的国家去买地，他们是在自己的家乡里面自己亲自看过、量过才买，绝对没有可能买一块没有看过地。如果退一步来说，如果真的买了，如果那么天真那么笨的话，买了后来才去看，那么慢慢看也不迟，对不对？反正已经买了嘛 ，OK， 那块地也不跑不了了，所以吃完那个晚餐的时候再去看也不行 ，OK， 所以这个主要的动机在哪里呢？他的理由在哪里呢？借口，是找借口的推辞里面。第二个理由，又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十只牛，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这个理由听起来也不错，但是仔细再想一想的时候也有不对劲的地方。买牛来耕种，这是犹太人很重要的生活中的一个工具里面，但那个人他买牛然后说要去试一试，不先试一试就买这个牛，不是买一只，是买多少只呢？十只。世界上有这么笨的人吗？ OK，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不单单看，仔细的看，仔细的挑选，东挑西挑，千挑万挑的，不单仔细的看，我们还试了又试，试了又试，满意了我们才会买。买衣服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试了又试吗 ？OK， 买车子的时候，不是左看右看，颜色满不满意啊？行什么东西好不好啊？啊，那等等之类的，价钱也满意了，那么好了，这些都满意了，那么就买下来吧。不、哦，开一开，试一试才对。OK， 如果没有试过，怎么知道这个车动得了、动不了呢？性能如何呢？总不能买回来摆门面吧 ？OK， 放在 garage 里面。OK，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先试看，再买。但是呢，这个人说他买了，然后去试看，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又是一个借口。第三个人，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娶。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大事。我告诉你，这个理由好啊，这个理由可充足啊。OK， 结婚了 ，OK， 所以不能娶了 ，OK。那如果你仔细查考，在旧约生命记第20章、24章里面记载，犹太人他结婚婚娶的一些条例里面，24章里面说，如果是刚刚结婚 ，OK， 不可以从军出征，也不可以托他办理什么事情，可以在家里清闲一年 ，OK， 使他和所娶的妻可以快活。换句话说，可以慢服兵役一年的时间。20章里面提到说，如果是订婚的时候 ，OK， 聘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 ？OK， 不必服兵役等等之类。啊，其实想一想的时候，我现在也有一些很多不对劲的地方。请宴席的时候，刚才所说犹太人的风俗，提早已经告诉你说要请你来赴这个宴席，可能是下个礼拜，可能是下个月 ，OK， 等等之类，已经告诉你了。所以换句话说，不应该撞期才对。然后这些东西已经早就预备好了，然后但如果你知道你要结婚的话等等之类，那你可以告诉他说不能来 ，OK， 所以不应该会撞期的 ，OK。然后你说，那么现在来讲，很可能呢，他们忽然间两个人情投意合 ，OK， 闪电 ，OK， 一触即电 ，OK。那么现在的网上 ，OK， 然后定情等等之类的，然后马上就 OK， 哇，可以动了心，然后马上就要想结婚，也不一定吧，对不对 ？OK， 但是再说。这是讲到犹太人当时的一个风俗里面，不可能有这样临时随时的一种起义的。那从订婚到结婚还有一段时间的预备等等之类的。如果你再看原文的话，希腊文他说的娶了妻，不是指当时，而是已经完成时 ，OK，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那主要的因素在哪里呢？这里呢，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是不是说田地，不是说牛，而是人，而是最亲的人，用来做借口，用来做理由。其实我很想去，我太太不想我去 ，OK， 所以呢，我在家里陪太太 ，OK， 这理由充足。可是太太在旁边说，死了，才不要相信他，他哪里陪我，在陪他电视，还陪他的电子计算机。OK， 在电脑里面，他根本不是在陪我在家里。我们都把责任推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一本书说，都是夏娃惹的祸，都是女人惹的祸。OK， 你看嘛，都是他，都是他。OK， 那为了这些事情，找什么借口呢？都是有一些借口。我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想到今天，如果耶稣跟我们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的借口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有一些比较新鲜的吗？有比较好的吗？其实想来想去差不多一样。这些人的推辞，这三个比喻里面呢，它重要的一点是在哪里呢？大家都很忙，对不对 ？OK 啊，我很忙，买了一块田要去看一看，要去试一试。刚结婚的都忙得不得了 ，OK。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忙字。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打招呼。好不好啊？好，等等。那么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你忙不忙啊？忙，一定要答忙。你不讲不忙的话，那你就没面子。我告诉你 ，OK。啊，今天你忙不忙啊？忙死了！哎呦，好友，你真的很有价值。OK， 你今天不忙的话，那真的没有价值。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这样来看， 到底我们忙在哪里呢？第二方面，这个忙里面也带有一个意思，我太忙了，不能来参加你们的团契，不能参加你们聚会。我们在邀请的时候，他能遇到这样的情形。OK， 换句话说，像你们这些比较清闲、无所事干的人，像你们这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人 ，OK， 才去参加这些聚会。啊，像我这样重要的人，像我这样忙的人 ，OK， 哪有时间去 ？OK， 像你们这些没事干的人 ，OK， 清闲得了，你们才去。今天我忙在哪里呢？今天我忙在追求名、追求利、追求色、追求地位、追求权势、追求金钱、追求俊男美女，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价值吧，这是我们生活上现实的问题。这些福音未来不重要，现实重要，但是也就因此忽略了生命的重要性。第三方面，我在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背后里面也含义做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想法里面，我什么都有了，我忙得不得了，我不必要去参加这个宴席，我一切都满足了，我不需要这个福音，我更不需要这个神，我一切都有了。 OK， 那么如果我相信神，其实更麻烦，相信了他，谁做主呢？我做主还是他做主？ OK， 所以呢不要。 OK， 所以一口可以拒绝了，我一切都美满，我一切都充足，我一切都满足。 OK， 为什么后来耶稣用另外比喻，那些病痛的，那些残疾的， OK， 就做一个对照，那些不足够的、谦卑的、贫穷的、虚心的，他们得着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轻视、藐视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在启示录，在我们这一次在查考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受，神的心愿，在彼得书信里面提到说，他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愿。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一次再一次给机会让他们悔改，一次再一次，有很多人不愿意悔改，都找理由，都找推辞，都找推动里面。但是像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今天我们的圣主老师所提的，我们启示录里面，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我们还是要去传，还是要去传，努力着传。所以一个插曲里面，在后面如果不稍微提一下，等一下我下来的时候一定有人要问我，后面说 OK，我们请了一大堆的人，那么后面去请那一些一大堆的人呢，啊，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典型里面，他们是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缺腿的，都请来了。Okay， 如果你再注意一些用词的话，前面呢第十七节说，耶稣提到这比喻里面，那个主人请了一些人，这些人被邀请了。第二十一节说领这些人来，这些残疾的、这些病痛的，领他们来。到最后二十三节更用一句话说，勉强他们来，勉强他们来。那么领他们来，我们还有一些能够接纳的，讲到勉强人来，这好像有点过意不及。 OK， 那么请人来听福音，哎，可以 OK，领人来听福音，好，可以。勉强人来，哎呦，那真的没面子。OK， 那我们在这边勉强人信福音，那就不好吧，让他慢慢的信，他明白以后再信等等之类的。 OK， 我记得以前在香港侍奉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叫海外神学院，他们每一次开布道会的时候都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他们的神学生呢，我们都在外面。 OK， 有什么人一经过的时候，哎呦，死拖死拉的，怎么样都要把他拉进来，哎呦，那些人，哎呦，后来最后呢，在做的时候，有些人，哎呦，就在举手 ，OK， 在决志的时候啊，那么后来一个讲员问他，那你今天举手决志的时候啊，是因为你受福音的感动？他说不是的，坐到我旁边的人，你在呼召的时候说，对，赶快举手，赶快举手，赶快举手，哎，决志啊，赶快举手。他说我如果再不举手的话，衣服给他扯破了。勉强他信，我说不前说这样太过分了吧，不需要吧。我想到两件事情，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和以后一起体谅做。我们传福音是得时不得时要传，什么事情呢？福音的紧迫性，信主的一个重要性，时间的紧迫性里面。比如说，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刚好经过的时候，你的一个朋友的房子着火了，再烧起来了 ，OK， 而你只有你一个人经过的时候，你怎么样的表现呢？那个人刚好在里面睡午觉，房子烧起来了，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轻轻地跑到他房间里面去，跟他讲其实呢不用急哈，慢慢来 ，OK。如果你想清楚以后，你要起来再起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东西呢，你要你自己愿意的话，你才做 ，OK。那其实你不愿意的话，你再慢慢睡也不要紧的 ，OK。那也不急 ，OK。那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OK。所以，那讲到最后就说你的房子烧起来。我想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马上拍醒他。死拖死拉的，那个人已经在沉睡里面，把我拉起来，看什么？我在睡觉呢，我管你怎么睡觉，赶快出来啊，出来啊，把他拉出去。这就是这句话要讲的意思，勉强他。我在想到这事情，我想到最近我们心里都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日本的地震和 tsunami。我想到这件事后，我也想到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的一句话里面，当号声一响的时候，不知不觉那个灾难来了。当人在说平安平安的时候，忽然间灾难来到了。我收到一些 email， 很多人心里很大的感慨，为日本祷告。有很多人说，哎呀，早知道就好好向他们传福音。现在当你看到那个情景，飘着的尸体的时候，上百上千人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听过福音？太慢了，迟了，早知道勉强都要勉强他，也要勉强他听，勉强他信、这是一个福音的紧迫性。第一批的客人很清高，而失落了这个恩典。第二批的客人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贫穷、贫乏的，谦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享受得了救恩的一个大宴席。启示录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是赴羔羊婚宴的一个宴席里面，名字写在上面嘛。我们当来赴这样的一个宴席里面，我们的理由在哪里？推迟的理由在哪里？我们的借口在哪里呢？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福音营，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心里逼，我心里很紧，最好全部信主，把福音传给他。面子不重要，好好的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这福音的重要性，赴你那神的大宴席、羔羊的宴席的重要性。因为你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和恩惠。我们也特别为这个福音营每位赴会的还没有信主的，让他们在这段时间能经历到主的大能。同去的基督徒，求主加添给我们每个人力量，提醒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经历那丰盛的生命，因那是你救赎的生命。我们献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 谢谢范弟兄的给我们的信息。以下我们是奉献的时间，奉献的时候我们唱当转眼仰望耶稣，继续这首歌。不过我们这一唱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如何回应神的这个邀请，这已经放在这里很久的邀请。同时我们唱最后一段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要怎样的去把他全备的救恩去传给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我们一起唱当转眼耶稣的三节。 你心里是否烦恼困苦，不见光亮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救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随主同享生命，我们不再被罪权困拘，因靠主义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 请一同起立唱最后一段。 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濒临死亡之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要显为虚空。 Amen， 请继续站立，我们唱《荣耀颂》。 荣耀都归神父，圣子圣灵三一全能。